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十七不是省油的灯，他虽然碍于岳家的存在不敢对林殊下手，但那并不代表他不记仇，完全放弃报复林殊。更何况还有接踵而来的威胁信，何佑安就像一朵美人花，吸引无数狂风浪蝶前仆后继，却忽略了花朵艳丽外表下面的危险。 因为我刚才跟何佑安说话时看见了一条围巾，那条围巾搭在沙发扶手上，而不是挂在衣架，这说明围巾的主人在何佑安家里比较随意，也说明对方跟何佑安关系匪浅，可能刚走不久，何佑安还没来得及收拾好，也可能不小心将东西落下，很快又会回去取。那条围巾是灰白黑三色格子相间，巧的是就在不久前我看到过一条一模一样的围巾。 在哪里见过？ 那天我们在宝凤楼隔壁，正好坐着沈十七还有他的朋友，你记得吗？ 程先生。 正是那位程先生。 沈十七没有特意介绍程先生，但他素来跋扈，能正眼相看的人少之又少，从他对程先生的态度来看，这必然是少有能令他言听计从的能耐人。何佑安本是沈十七的人，现在他的寓所里居然出现了一条前几日程先生刚刚戴过的围巾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林殊不愿细想，却不能不细想。何佑安此等容貌，就算程先生阅人无数，也未必不会动心。那天惊鸿一瞥，说不定就起了心思。但不管何佑安这边怎么想，没有沈十七的允许，他是绝对不可能如此光明正大跟程先生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沈十七默许，甚至是亲自将何佑安送到程先生手上。那何佑安呢？他自己又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，像一件礼物被从一个人送到另一个人那里？林殊想起他们刚才与何佑安交谈时，对方神色之中除了惊恐，似乎还藏着难言的苦闷，使得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朵得不到雨水滋润的花，蔫蔫不振。当时他以为只是接二连三的威胁事件闹得他心神不宁，却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的一段隐情。但凡是人，活生生的人，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，只怕都不乐意自己活得像个玩物。何佑安无从反抗，不管他乐不乐意，都抗拒不了这种命运。如果程先生知情识趣，又肯比沈十七待他更好，或许他会慢慢将这种被迫催眠为享受。 可惜了。 每次提到何佑安，林殊必然会说这样一句话，但这次不是林殊说的，而是出自岳定堂之口。 你这句话语气过于冷漠，有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味道。 他与我毫无干系，我能说这句可惜已是难得。既然他现在已经跟那位程先生扯上联系，你还是不要牵扯太深的好。若有兴趣，案子的事随便查查也就算了，不必过分卖力。如果你对那些悬而未决的案子有兴趣，整个大上海多的是，用不着盯着这一处不放。 关于那个程先生，你是不是查出什么了？ 他姓程，名公，在东北做木材生意的，往来内地频繁，据说买卖做得很大，人脉也广。从东北军到日本人，从绿林帮派到南京政府，无不买他的账，所以很多人也喜欢通过他办事。一来二去久了，雪球越滚越大，成功的能耐也就越来越大。据说求他办事，只要他答应下来的，就没有办不成的。 所以沈十七有求于他？ 沈十七对何佑安还是很看重的，否则这些年他早就有无数机会把他送出去，哪怕给那些实权派的军阀高官当姨太太，也能让沈十七捞足资本。但他最后却把何佑安送给一个商人， 被你这样一说，我好像反倒兴趣更大了。 你， 逗你玩的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里头水很深，乍看是个水池，一脚踩进去才知道是个深不可测的潭子。你是怕我淹死在里面？放心吧，啊，我会小心的。就算死，也死得远一点，绝不能给岳长官添麻烦。 唉， 林叔偏是有这种本事，将好好的话说得能气死人。冷不防，林叔陡然近前，起身俯过身来，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 喂，老岳，你知道甄小姐喜欢什么吗？”“ 想送礼物。”“ 知我者，岳长官也。”“哎，你打算送什么？”“算了，我不问了。你送的东西我肯定买不起。”“ 我不去，周末我得去趟南京。南京那边的大学有个学术会议和月刊沙龙，邀请我过去。”“ 那我岂非形单影只？”“ 我看你还挺高兴的。”“ 没有的事儿。你还没告诉我甄小姐有何嗜好，我总不能空着手去赴宴吧。这礼物送得贵不如送得巧。甄小姐从国外回来的，什么新奇玩意没见过呀？普通东西没法入她的眼，你快帮帮我。”“ 我倒是知道一件事，关于甄小姐的。”“ 什么事儿？你快说说。”“ 她喜欢跳舞，所以甄家才会为她庆生，包下整间百乐门。”“ 我会汤格和华尔兹，不过宴会上那么多人想和她跳舞，应该也轮不上。我只准备去凑个热闹，送了礼物就去用餐，蹭顿好饭吃。”“ 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”“ 民以食为天。再说百乐门我去过，也有几个熟识的舞女，我跟他们叙旧都来不及，怎么顾得上甄小姐？”“ 甄从云很傲，既然特意邀请你，说明看得上你。到时候就算你不能跟她跳第一支舞，肯定也有机会晋身。你想省钱，干脆什么都不送，让她开心比什么都管用。”“ 嗯，你再详细说说。”“ 她最喜欢跳的舞其实是伦巴。”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“ 我姐说的。”“ 但我不会跳伦巴。”“ 我会。” 两人一阵大眼瞪小眼。“ 老岳，岳长官，四少爷，定堂，小堂堂。”“ 你能不这么恶心吗？”“ 我以前薪水本来就少，到你这边之后，头一个月的薪水都还没拿到，又得养活自己，又得养家糊口，还得留点积蓄给未来媳妇儿。这次能不能省钱就全靠你了。”“ 你可以索性不去的。”“ 人无信不立，既然已经答应了甄小姐，又怎好出尔反尔？再说我现在是岳长官的助手，代表的是您的脸面，您都不去了，我再不去岂非失礼又失礼。” 岳定堂起身走向客厅的留声机，他弯腰从唱片盒里翻找了一会儿，找出一张圆盘。不过片刻，音乐流泻而出，岳定堂冲他伸出手，示意林叔过去。林叔走了过去。“ 跟着我的步子来，注意我的步伐动作。” 他听见岳定堂如是道，禁不住集中精神，眼睛落在对方纤长挺拔的胸背上，在手和脚之间不停游离，像一个刚刚蹒跚学步的孩童，一举一动照猫画虎。只是跳了好一会儿，林叔才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，他跳的是女步。伦巴很缠绵，林叔听说过，也见别人跳过，置身其中他才发现伦巴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缠绵。岳定堂已经尽量将动作放慢，但他还是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。学过跳舞本该是有基础的，现在却像一个初窥门径的新手，林叔有点后悔了。他怎么瞧都觉得自己像个提线木偶，被岳定堂滴溜着往东就往东，滴溜着往西就往西，浑然无半点意志，脑子混混沌沌。也许是刚刚那碗骨头汤还未完全消化完，筒子骨上的嫩肉和骨髓依旧在七情六欲里调情起舞，让他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回到现实世界，只能依靠自己学过的那些交际舞的底子，身体做出下意识的反应。 等等， 一曲还没结束，不能停。 跳舞须得有始有终，尤其是伦巴这样讲究意境和心境的舞蹈。一个人能不能全身心融入进去很重要，这决定了他的悟性和学习进度。显然，林叔想要在短短半个小时内速成是不大可能的，顶多只能在舞池里瞎侃几句，让甄小姐觉得她对伦巴也有一定认识，不至于两眼一抹黑，一窍不通。然而，林叔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他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： 你让我讨好甄小姐，我怎么感觉像在讨好你啊？ 你会在乎讨好我吗？ 如果岳长官肯多给我发一些月薪，我必然全力以赴，尽心尽力，务必令您如沐春风，舒舒服服。 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，你出国留学那几年到底在干什么？ 怎么了？出国留学就得会跳伦巴？岳长官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吧。 一个留学法国几年的人不会跳伦巴很正常，但不至于连用法语打招呼都忘了吧。上次在领事馆宴会上，如果没有我给你解围，你最后打算怎么应付领事先生？ 应付不了就不应付了，胡说两句糊弄过去。这领事先生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跟我这种小人物计较呢？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。 岳长官，您对我的期望可能过高了，这年头不多的是出洋镀金回来混个差事。您看南京里头的高官子弟，十个里有九个这样，托我一个有什么出奇？反正我老爹死了，我再怎么努力也混不出头，不如安安稳稳游手好闲，现在不就挺好？又遇上您这么个贵人，连职业巡街都可以免了，我姐不知道有多高兴。 是吗？ 岳定堂不置可否，拇指划过他的虎口，冷不防的摩挲，带着股特意的暧昧，激得林叔倒抽口凉气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